7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浦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佛突遭横祸，佛身随在，佛头无翼而飞。 这几处不同的巨痕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线索？ 结伙盗贼轮番登场，谁才是真正盗走佛头的案犯？ 10年了，他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佛头被盗，牵动了海峡两岸。 这个佛头是一些佛教弟子花重金买来的。 案情扑朔迷离，刑警5年追踪，盗宝案最终如何结局？ 这位远在台湾的陈女士，为什么对斯文塔佛像这么感兴趣呢？ 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佛头谜案。 1997年7月初，全国各地都还在庆祝香港的回归，济南警方在河北宁静的调查也在这时候开始了。调查的线索首先就是那辆去斯门塔踩点的130汽车。很快，一个倒卖文物的团伙引起了侦查员的注意。李川群、李川辉、柳明奇、杨颖丽，他们都是河北省宁静县高庄河乡农民，长期参与非法倒卖文物活动。而杨颖丽的那辆130载重汽车，车号跟安某人交代的完全一样。1998年9月8号，济南警方接到情报，有人说看到河北省宁静县高庄河乡李栓群几个人从外地弄进来一个石头的佛头，后来这个佛头被一个南方人买走了。情报中所说的佛头和济南四门塔丢失的佛头非常相似，一系列情况表明李栓群这个团伙有很大的作案嫌疑。专案组立刻开始部署抓捕行动。 根据掌握的大量情况，决定首先抓捕嫌疑人杨颖丽。但是当侦查员深夜到达宁静县杨颖丽家时，杨颖丽已不在家中，而李栓群、李栓辉、柳明奇等人也早已不知去向。 这他趁天他就不说，上哪亲也不告诉。 第一次抓捕扑空了，几个嫌疑人同时失踪，警方多方追捕都没有结果，于是又开始了漫长的调查追踪。直到第二年夏天，警方才又得到了新的线索。 有重大作案嫌疑的团伙成员杨颖丽正在广州市以家电市场托运部干装卸工，济南警方立即派抓捕小组赶往广州，很快发现了杨颖丽的踪迹，并查清了她在广州的活动规律。几天之后，抓捕小组终于等到了一个抓捕杨颖丽的时机，在杨颖丽到另外一个托运部办事的途中将她抓获。1999年9月2日，杨颖丽被押回济南。 40犯罪嫌疑人终于有一个人落网了，侦破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在警方迫切想知道的，斯门塔佛头到底是不是这帮人盗走的。审讯开始后，经过短暂的交锋，犯罪嫌疑人杨颖丽很快就明白他无论如何是抵赖不过去的，于是全盘交代了他和李栓群、李栓辉、柳明奇几个人一起盗窃四门塔佛头的犯罪事实。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盗窃的全部过程。 1996年冬天，杨颖丽和李双辉等在一次倒卖文物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外号叫大个子的人，此人就是安某。一次酒后，安某对杨颖丽、李双辉讲，济南四门塔有尊石头佛像非常值钱，就看你敢不敢下手。获此信息后，李双辉、李双群、柳明启、杨颖丽兴奋不已。经过一番密谋，他们上了杨颖丽的130汽车，直奔济南而来。到济南后，他们由韩某带路来到四门塔，买票进去看佛像。这次他们虽然没有得手，却熟悉了地形和路线。1997年3月7日早晨，李双群、杨颖丽一伙早早起床，准备好了工具，四个人开着130汽车上路。到了晚上11点多钟，他们把车停在四门塔附近，李双群、李双辉、柳明启三人潜入四门塔。于是罪恶的一幕出现了， 杨颖丽虽然交代了作案的全部过程，但是麻烦的是佛头后来的去向他并不知道。怎么办呢？现在就必须尽快抓到其余的几个犯罪嫌疑人，才能弄清佛头的最后去向。那么剩下的三个犯罪嫌疑人现在又在哪儿呢？1999年春节，侦查员的跟踪调查终于有了结果。警方得知犯罪嫌疑人李双群有可能要回到他的老家河北省宁静县去过年。赵建凯当时是济南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中队长，他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带了三名刑警到李双群的老家去守候。经过耐心的等待，他们终于发现了李双群的踪迹，原来那个人就在他自己的家里。 因为当时经过了解啊，就是说从村里抓的难度非常大，因为他们这些人都有准备，如果上村里去上家里去敲门什么，那办法都行不通。 宁静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习俗，大年初四这一天是去看望岳父岳母的日子。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赵建凯决定在李双群去岳母家的路上对他实施抓捕。可是从李双群的家到他岳母那个村子大概有5-6公里的路程，这中间有3条路可以走，那么李双群会走哪条路呢？2月19号农历大年初四上午10点，重大犯罪嫌疑人李双群终于现身了。我们通过济南市公安局找到了当时拍摄的抓捕录像，来看一下。 哪呢？哎，大哥， 束手就擒，被押回了济南。警方争分夺秒，立刻开始对他进行审讯。这个人就是李双群。在审讯中，他交代了参与四门塔佛头盗窃案的全部犯罪事实。我们来听听当时审讯的现场录音。 来到济南以后，怎么打的？ 这个是睡的， 是睡的话就轻打了个头，是还抱着什么东西吗？不怕打回来的吗？ 万上不了， 底下是放的头， 可来也掉了。 李山群后来交代，他们用锤子砸下来这颗佛头，被李双辉、柳明奇以58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南方人。可是李双群并不知道那个南方人是谁，更不知道那颗珍贵的佛头现在流落到了什么地方。案件的侦破工作还在继续，经过一年多的跟踪调查，这个案子终于有了突破。2001年12月1号，长期在外潜逃的李双辉在河北宁静县自己的家里被捕。现在斯门塔佛头盗窃案的4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有3人落网，只剩下1名犯罪嫌疑人柳明奇依然在逃，警方仍然在全国通缉他。从1997年3月8号案发成立专案组，到抓获犯罪嫌疑人李双辉，侦查员们辗转12个省市自治区，行程达10万公里，但是那颗让无数人牵挂的佛头依然下落不明。 天宁古佛突遭横祸，佛身虽在，佛头无翼而飞。 这几处不同的巨痕后面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线索？ 集火盗贼轮番登场，谁才是真正盗走佛头的案犯？ 10年了，他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佛头被盗牵动了海峡两岸， 这个佛头是一些佛教弟子花重金买来的。 案情扑朔迷离，刑警5年追踪，盗宝案最终如何结局？ 这位远在台湾的陈女士为什么对斯门塔佛像这么感兴趣呢？ 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佛头谜案。2000年12月9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双群、杨盈利盗窃国家一级文物香积阿处佛佛头一案开庭审判。 杨盈利因违法占有为名，盗掘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无违法遗址。 法庭以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对李双群、杨盈利进行宣判。2002年3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相同的罪名对李双辉宣判，这是我国在新刑法颁布之后以盗掘古文化遗址罪宣判的第一个案例。 这个时候距离佛头被盗已经过去了4年0.8个月，佛头迟迟不能追回，在外边的时间越长，找到的可能性就越小。几年来警方一直在努力查找这颗佛头的下落，但是佛头的踪影一直没有消息。直到2002年年初，警方通过一些渠道得到线索，佛头已经到了海外。正当他们准备采取下一步措施的时候，从山东大学突然传来消息，佛头在台湾出现了。 给警方传达这个消息的是山东大学美术系教授刘凤军。刘凤军一直致力于山东佛教造像的调查和研究，对斯门塔四尊佛像十分熟悉。2002年3月3日深夜，刘教授意外地接到台湾一位陈女士的电话。谈话中，陈女士主动询问起山东斯门塔地区佛像被盗的情况。 这位陈女士自我介绍说，他是台湾艺术大学美术史研究所所长的朋友，想请刘凤军详细介绍一下四门塔佛像的情况。那么这位远在台湾的陈女士为什么对四门塔佛像这么感兴趣呢？难道说她那里有关于佛头的线索吗？不久之后，刘凤军又接到了这位陈女士的电话。我们来听一听后来刘凤军对这个电话的回忆。 他突然话一转说，刘教授，我们这个朋友看到了一个佛头像，有50多厘米高。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那思想就非常集中，我说他的脖子转上时是不是白的， 青小姐这个衬衣是说是白的。 刘凤军还打听到，这个佛头是一些佛教弟子花重金买来的，然后捐给了台湾著名的佛教组织法鼓山佛教基金会的。从这些线索来看，刘凤军隐隐约约地感觉到，这个佛头很有可能就是五年前四门塔被盗走的那座佛头。台湾的陈女士说，她的几个朋友经过多次研究，也认为这可能就是四门塔的佛头。刘凤军也请陈女士给她寄几张佛头的照片，要不同角度的。几天后，刘凤军收到了台北艺术大学林宝瑶教授的来信和九张从正面、侧面、背面以及头像颈部等不同角度拍摄的照片，他不由得信心大增，照片中的佛头很有可能就是四门塔被盗的佛头。那么照片上的佛头真的就是五年前四门塔被盗的佛头吗？在见到实物之前，刘凤军教授还是不敢断定。这个案子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圣严法师，台湾法鼓山佛教基金会的创始人。圣严法师非常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当他得知这个佛头很可能就是四门塔丢失的佛头之后，他就产生了让他复归原位的想法。于是他托人向钻研美术考古的刘凤军教授接洽，邀请他去台湾鉴定佛头。为了准确地鉴定佛头是不是四门塔丢失的，刘凤军开始了准备工作。为此他多次去到四门塔实地调查，并且在附近的山区翻山越岭考察石料，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和丢失的造像质料相近的石料，为这次去台湾鉴定准备了详实的资料数据。2002年7月16号，应台湾法鼓山佛教基金会的邀请，刘凤军一行带着和四门塔佛身相关的一切资料和数据去台湾鉴定佛头。19号，在法鼓山中山精舍大堂，刘凤军终于见到了照片上那个古代石雕佛头像。他看到在佛头像的颈部有一道深深的锯痕。接着刘凤军会同台湾的两位佛像研究专家对佛头进行了鉴定，他们从佛头的雕刻工艺、各部位形状、石质特点、颈部锯痕等进行综合判断，认定这个佛头就是1997年3月8号被盗的济南四门塔东方香积事件阿处佛佛头。2002年9月18号，台湾法鼓山佛教基金会决定把这颗千年石雕佛头送还济南四门塔。 2002年12月17日下午，流失五年的四门塔东方香积世界阿处佛佛头，在海峡两岸专家和佛教人士的护送下，终于回归故里。74岁高龄的圣严法师一路陪伴，亲临济南。佛头被直接运抵济南四门塔，并将在这里举行国宝回归交接仪式。下午5点，圣严法师缓缓打开装着佛头的箱子，睿智、慈祥、优美的阿处佛佛头呈现在人们面前。 丢失了五年的佛像头又被重新安放在本来就和它是一体的东方香积世界阿处佛的躯体上，经过修复又成为一尊完整的佛教艺术品。专案组的成员非常欣慰，非常高兴，但这时候他们心里还惦记着另一件事，还有一个犯罪嫌疑人仍然在逃，刘明启，他们的抓捕工作还在继续。2007年6月14号，被警方通缉了10年的在逃嫌疑犯刘明启在河北宁静县落网。至此，曾经震惊海内外的四门塔佛头被盗案全案告结。 十年来，民警先后23次到河北宁晋县抓捕柳明奇，始终不见他的身影，但警方没有放弃对他的通缉。2007年6月初，在济南市公安局开展的信息追逃行动中，民警得到一条重要线索：柳明奇近期悄悄回到家，准备和家人收割麦子。济南警方迅速赶往河北宁晋县，将柳明奇堵在家门口。柳明奇并没有反抗，显得出奇平静。他束手就擒后说：“我知道迟早有这一天。”柳明奇一脸的坦然，似乎终于等到了解脱的日子。原来，当柳明奇得知其余三个同犯被抓判刑后，他立即逃往外地躲起来，白天从来不敢出门，只有到了晚上才敢出来溜达。就这样，柳明奇暗无天日的东躲西藏了。十年来，他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就连春节也没敢回家。柳明奇被抓的时候已经51岁了。当记者问柳明奇为什么不再逃跑的时候，柳明奇说：“在外面躲够了，反正横竖是跑不了了，早晚会有被抓的这一天。”2005年春节前夕，四门塔佛头案专案组的部分刑警相约来到这里，看望这位东方古佛。1500年来，这尊智慧慈祥的香积阿处佛像历尽沧桑，如今他在身首相离5年之后，终于获得重生。他面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注视着芸芸众生，似乎在向人们讲述着他5年来不同寻常的经历。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锣鼓还在回响，废弃工厂却惊现神秘铁箱。 为了揭开这个秘密，把这箱砸开， 里面藏着什么惊天秘密，引得日本特工神秘人物冒死前来争夺？ 会不会和特务有关系？侦查人员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地图， 埋藏千年的国之瑰宝甲骨， 仅仅20片甲骨就拍出了4800万天价，他怎么会落到日本人手？ 颠沛流离百年，为何再次现身？ 到底谁才是这箱甲骨的真正主人？ 国之瑰宝，无价文物，命运将会怎样？档案揭秘国宝奇案之甲骨遗踪。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故事酒吧的1001夜。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亮历史的天空。 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